人啊，我真的好辛苦啊。 忍多阵啊，人家说挨过两个月就冇事噶啦。 忍？点忍啊？我开咗咪两年啊，你话戒戒啊，我真系戒唔到啊。 你顶住啊，我都唔好得你好多噶咋。 喂，你两个喺教堂好嘈啊，想开咪啫嘛。二啦 ，Our Radio 咪话俾个节目你哋咯 ，Really？ 仲话系讲乜都得噶嘛，仲想点啫？嘈嘈嘈！ 咁讲乜啊？ 咪咯， 即系乜啊？ 咪咯， 即系乜？ 随意有三欲知详情，请留意 Our Radio 公播播播播播播播播播播播播播播。 神秘姐同大家见面啦！嗱，今日咧就叫正式咧，我哋系2001年。咪2001年 台長， 成日想翻轉頭啊！又正式咧，就即係喺大呢年咧，同大家做節目啦。點解即係話上一次唔算數咧？嗱，因為上一次咧，我哋就喺2010年嘅12月31日嘅凌晨之前，係即係做完咧之後就 倒數， 做完咧 就係倒數啦。 做完之後就倒數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算係2011年嘅第一次，我哋同大家做啦。咁2011年要做嘅時候呢，就即係我就即刻諗到題目啦，就不如我哋今次就講講點樣迎接2012年啦，因為2012年呢又即係離我哋而家呢個日子就好近啦。 係同埋台長佢呢、這個想開呢個題目呢，就已經響成個月之前都已經講嘅，要講2012咁樣。點知呢頭先呢即係吃了一驚，佢話我乜嘢都唔知道啊，用乜嘢都唔知道迎接呢個2012啊，真係相當好嘢。 我上次都講過啦，就2012年12月23號嗰日，如果有咩事呢， 我就唔好搵你喎。 唔係，我審社包單嗰一定一定冇事。如果嗰日有事呢，你搵我算就得㗎啦。 點解呢？點解會咁社包單啊？你咁樣都有 預言性撩咗啊。 不是 我剛才MC人講那個，我有些東西略了略的，或者你想丟的你。 是我們這些樂觀派，為什麼我是樂觀派呢？我跟你的悲觀派或者中立派分享一下。但是未講這個之前，有一兩樣東西就是要跟大家講聲的。咁大家知道我們上一次就講哈利波特與英國巫術嘛。竟然呢一兩天原來有關巫術的東西呢，又有一個新的有新聞。就喺羅馬尼亞，就嗰當地嘅政府咧，就開始向呢個巫師啊、巫婆徵税啊。咁啊，大家都知乜都好啦，即係樣樣嘢都唔怕，就徵税就最怕啊。咁徵税咧，嗰啲巫師巫婆就話咧：，喂，咁你即係搞我哋嘅啫。咁你搞我，我搞翻你啦。咁而家就落咗個咒，就咒呢個羅馬尼亞政府。 咁啊，就嗱，其實對於羅馬尼亞嘅巫術嗰樣嘢咧，我都有少少研究，因為咧喺兩三年前左右咧開始，就係即係有一個電影嘅劇本啊，咁就裡面咧都掂到好多羅馬尼亞嘅嗰種叫古巫術嘅嗰啲咁嘅資料咧，就喺度做過嚟嘅，咁啊就可以略略咧就講少少咧，即係嗰啲羅馬尼亞嗰啲巫術係屬於邊一系咧？佢大部分咧都係吉卜賽系嘅。 吉卜賽 係啦，吉卜賽系。咁啊，而且咧佢哋咧係響嗰個羅馬尼亞嘅佢哋成個嗰個歷史咧，佢哋都好相信。佢都相當之即係相信呢啲巫術咧，係其實一直咧就喺佢哋嗰個成個歷史啊嗰度咧影響好大嘅，咁啊甚至咧係佢喺個山區嗰地方嗰度咧有好多好多地方咧，佢哋認為係受咗呢啲巫術嘅詛咒咧，係令到好多土地咧裡面咧嗰啲種子啊，係放落嗰個土地嗰度咧係唔能夠種嘢，發唔到芽，咁啊就。一直咧都去，一直咧都要去同呢啲巫術咧喺度即係交涉咁樣嘅。咁呢個原來呢種咁嘅佢哋呢啲傳聞咧，係一直流傳咗成有幾千年咁耐嘅。 係啊，嗱呢個簡單睇，因為今日嘅題目唔係講即係 巫術 啦。咁因為Gypsy 咧，其實歐洲嘅語言學家或者人種學家對佢嗰個來源一直都唔係太清楚嘅。咁但係點解叫呢個名咧？其實佢哋估同呢個埃及有少少關係。係咁因為 Gyp。一個 Gypsy 一個 Egypt 啦咁樣，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附會嘅話咧，就可能係呢個吉卜賽人咧，就得到某一些 古埃及的一些知識，尤其是譬如塔羅牌啦，或者其他的即係嗰啲望水晶嗰啲啦，係嘛？咁嗱，咁嗰個問題咧，我哋唔深究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不得不講咧，就係因為咧，就阿幾圖咧，就最近係遇到我哋一位聽眾， 係 咁呢個聽眾咧，之前咧 嘅中即係網友 係啦，就送過禮物俾我哋嘅，咁啊。嗱，佢入面咧就寫封好長嘅信俾我啦。咁我哋上一次咧，其實我哋國人咧都收到不同嘅禮物嚇。 咁、但係佢係啱啱喺歐洲翻， 因為未喺法國翻嚟嘅。咁我哋即係我一路嘅習慣，我都唔會提呢啲具體嘅名字。但係因為佢寫咗好長嘅信入面咧，入面就涉及到一啲即係相當之有趣嘅事情。 係法國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希望咧，我印證一下。睇一睇佢俾我嘅資料或者嗰啲相片呢，就究竟係 裡面牽涉嘅嗰啲 係啦係啦 嗰啲文物啦， 嗰啲文物呢究竟佢真確性有幾高啦。咁因為我唔希望話，如果喂講咗出嚟係即係假嘅或者係咩，咁就即唔係太好意思。但起碼一樣嘢就一定要提嘅呢，就係佢係親身去咗巴黎嘅一啲博物館啊，就影咗一啲共濟會嘅相片返嚟。咁嗰啲相片其實好得意嘅， 相當之唔錯 啊。咁我哋會scan 咗上網呢俾大家一齊睇睇嘅。咁因為好珍貴啦，尤其是 MC 人啊，即係佢入面啲法文我唔識讀，你讀嚟聽下。 佢有個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de Sars。 你用你咁優美嘅法文嘅發音再讀一次俾我聽。 La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咁就係一個國家嘅。 喂，講法啊 ，MC 人，法文有冇人做神秘之嘢嘅？ 其實咧，其實佢哋知道歐洲嗰邊咧，就即係法國咧，就有叫星期日之夜嘅。佢哋逢親即係免費電視台到星期日晚咧，就係色情電影同埋文藝，即係文化嘢嘅。最悶 唔係點解要溝兩樣嘢喺度？ 色情電影係好高級嘅娛樂嚟，免費娛樂嚟計。 睇得多都唔會過唔。 但係佢嗰啲咩捱萬樓嗰啲，即係差唔多係台慶每年播一次噶嘛。 係咩？哦， 間中有播㗎啦。 播即係捱萬樓第十集。 係啊，不停嘅 loop 住咯。咁但係佢哋星期日晚咧就有啲文化節目啦。咁就通常好。中意做 round table， 就其實呢個神秘學嘅嘢，佢哋做咗，我諗有個傳統嘅，有呢一類嘅 round table， 即係每次請啲學者嚟，尤其是 UFO 咧，佢哋真係講得好深入嘅。 UFO 佢拍得住美國㗎，佢出好幾個啲重量級嘅人物， 佢好過美國好多添，因為美國你會覺得佢修飾咗好多好多好多嘢， 同埋法國個文化，佢哋係從來都唔聽權威㗎嘛。權威捉咗落嚟 round table 就係覺得係遊戲嚟㗎嘛。 其實係即係講上嚟，我哋都有啲幾慚愧嘅，因為呢法國嘅裡面嘅好多啲資訊呢，其實係應該係相當之多呢，只不過呢就因為嗰個叫語言嘅問題啦， 冇人翻譯 嘅問題啦，咁我哋呢即係有時所得到嘅資料呢都係呢靠佢哋翻譯咗做英文之後嗰時至會得到咁樣。咁但係呢佢哋呢即係研究譬如神秘學呀或者 UFO 裡面嗰度呢，其實佢多樣化好多，比美國嚟講咧，其實佢哋更加熱刺，同埋係更加深入嘅。 即係咯，你就算係實踐呢啲，即係大家可能喺呢邊香港覺得係邪嘢咧，佢哋都你玩咗先咯。你有咩即係攞有心得咪攞出嚟講咯。即係佢哋係好寬容嘅。 嗱咁你而家睇到嗰啲係咩嘢嚟咧？ 呢個係真係共濟 共濟會咧， 共濟會嘅。嘅一啲 主題公園啦， 主題公園啊，即係有曬旗幟啊，同埋有呢個製作示範咯、 啊。其實佢似啊街坊福利會嗰啲咁樣。 佢呢個製作示範裏面有個模型，直情係模擬翻當年咧美國嘅自由神像，因為大家知道自由神像其實咧 係法國送俾佢嘅， 送俾美國，同埋咧法國人自己咧 都有一個， 係做咗一個，但係嗰個咧就 細啲嘅， 細好多嘅， 但係靚啲嘅。靚啲嘅嗰個 係，我去過睇過，因為佢我以 喺邊度啊咁樣？ 喺中部一個古城市就叫 Poitiers， 咁就有一個大概幾尺高嘅自由神像。咁、那個 Poitiers 就我以前喺嗰度讀住咗兩年就讀法文，但係嗰度咧亦都係中世紀期一個好古老嘅城市，咁亦都係其實你上個禮拜獵巫重鎮嚟嘅當年。 係啊係啊， 係獵到嗰啲即係。 即係啲人唔會提，因為點解呢？一提呢自己都即係本地人數返呢， 有啲親戚啊， 個個都有啲親戚喺嗰單嘢賴嘢 嘅。遇咗害嘅今日。 但嗰啲地方到今時今日仍然係一個小鎮，同埋佢啲古舊嘢仍然喺度嘅。 嗯。Portier 好耐㗎 ,Portier 係即係歐洲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城市嚟。 係啊，到而家都係話佢哋嗰個城呢喺個小山丘上面，但係全個城嘅人都知嗰個山係空心嘅。但係就考古到某一層囉，就停咗，到而家都停咗。 咁裡面藏住啲咩嘢呢？ 好多古石柱。 魔鬼㗎嘛。佢哋講係即係講到停啦，呢度門停㗎啦，唔全滾。 好咗好簡單，等於我哋嘅秦始皇墓。你叫佢點樣掘佢都係 夠啦。 唔會掘㗎，佢總之唔會掘㗎，真係。 如果你研究嗰個叫石頭文化呢，嗰個洞裡面嗰度呢，佢一係有好多石柱嘅。即係裡面有好多嗰啲符號呢，嗰啲螺旋形嘅符號呢，相當之多，同埋因為佢好多其他地方嘅嗰啲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古石文化嗰度呢，嗰啲石柱係唔見曬嘅。但係呢就喺嗰度呢就係保留返都好多喺度。唔見嗰原因我諗可能已經被人掘走咗。 同埋佢哋呢做考古好得意嘅，好簡單嘅。譬如去一座教堂，嗰個教堂可能有經過十代人嘅，咁佢哋每一喺上面啲建築物咧，就揾嗰十代起或者修葺個教堂嗰啲 痕跡 嘅。譬如每個家族一定係佢哋做嗰啲石頭嗰啲磚係有符號嘅，咁佢砌到某一層。譬如我哋開到第九個閘，跟住第九個閘，咦，嗰個水嘢係邊個家族嘅？就要揾嗰水人、嗰水工匠， 邊個石工世家？ 係啦， 甚至乎呢個施工嗰個先後次序啊，咪啲邏輯都唔同噶嘛。 舉個例，頭先你講嗰個喺蘇格蘭好出名咯，就係 Roslyn 啊嘛。咁嗰個就即係頭先你講家族嘅 Sinclair 啊嘛。Sinclair 嗰啲其實又係法國嗰邊過去。 係啊， 咁嗰個係一個好深嘅題目嚟嘅，咁所以即係將來咧有機會咧揾 IMC 人即係佢可以同我哋講講。 有出 trip 都可以。 係啦，咁我今日咧就即係講一個好宏偉嘅問題啦，2012啦。咁呢個咧就你而家就喺書局睇咧，就差唔多慢慢就佔咗即成邊牆啊。 係， 即係你喺書局買睇一出2012咧。嗱，我估計到去到今年年中或者年尾咧， 你㗎啦。 隨時我諗 年尾啊，應該 年尾啦，即係 我諗今年嘅國際書展嘅重頭戲嚟㗎， 重頭戲嚟㗎，2012。咁所以我哋就優先場啦，就即係做咗第一 part 先。嗱，咁啊2012咧，我不嬲都強調咧，就係即係201212月23號一定冇事。咁但係咧，近排咧就異象紛陳喎，即係2011年嘅一月份啫， 一個禮拜啫都係 一個禮拜啫。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㗎，呢個新聞就係點樣呢，就美國呢前一排呢就喺元旦嗰日啊，元旦前後呢就某地方呢就死好多鳥啦。 魚都係啊。 咁初頭呢就話喂係咪嗰日啲煙花整到啲即係鳥呢就有啲問題呢。咁啊發覺似乎又未必係喎。個原因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呢排呢就唔止死鳥喎。好多地不同嘅地方，英國呢又即係有好大。 幾萬隻蟹啊。 有蟹。 即係呢啲係咩蟹啊， 睇返嗰啲記錄先知，但係就總之就係而家係天空嘅飛鳥啦，即係水 裡4萬隻， 係啊，即係水裡面嘅魚啦，甚至乎連埋蟹啦，呢啲 梭子蟹，天鵝絨梭子蟹，唔知咩蟹嚟嘅， 係啦、其實如果你睇返我哋以前呢，即係古代智慧就係對一啲嘅天災最敏感嘅，就係呢啲天上嘅雀鳥同埋呢啲即係魚啊，甚至乎一啲昆蟲咁樣添啦。 呢個大家如果記憶猶新嘅話，睇唐山大地震個片呢， 係啊， 就係佢開頭就係好多嗰啲係咪蜻蜓、 蝗蟲 唔係蜻蜓啊， 蜻蜓又有啦， 即係好多， 你講嗰部戲嚇，嗰電影啊， 好多啲即係小動物， 有青蛙啊嗰啲跳曬出嚟咁。 如果你記得四川大地震又係啦，即係突然間有好多小動物係蒲曬出嚟。 其實佢今次咧呢一個嗰啲鳥嗰啲事件咧係相當之 匪夷所思， 係好奇怪。但係而家我哋所擁有嘅資料都唔算太多。咁但係咧就目前咧就最覺得最關注咧，就因為咧佢都大部分講咧，即係死嗰啲鳥咧都係黑鳥嚟嘅。咁啊就即係佢好多嗰度而家咁個報道都講話，即係屬於寒鴉，即係用呢樣嘢嚟去講啦。咁有啲報紙都比較細節啲呢，即係講都係黑鳥嘅一部分。咁如果佢係寒鴉呢，即係其實佢嗰個呢就近似我哋東方呢，即係話喺東北裏面嗰叫即係大家都講嘅神鴉嘅嗰種，亦都係呢日本神話嘅裏面講嘅白 神鳥囉。 咁佢呢種鳥呢就因為好特別嘅鳥嚟嘅，因為係最有孝心嘅鳥嚟嘅。就係識得反哺㗎嘛，呢種寒鴉。咁

即係去到呢個 singularity 可能係咩呢，就係、有啲估計呢，就係、去到2030年嘅話呢，人嘅壽命係可以以倍數延長， 嗯，超過200歲 起碼都150啦，咁阿黃顧，如果你到即係100歲唔死，到即係可以活到150歲，諗住做咩？ 哇！呢一個唔好而家問個問題先，即係啲應該問下嗰陣時個地球仲有冇火鍋打先。 冇人笑嘅呢樣嘢， 冇人笑嘅。嗱，呢個最致命嘅，因為點解咧？嗱，如果好似何故呢咁嘢活咗150歲人，即係每個走去火鍋嘅時候咧，咁啊對個地球嘅嗰個損害會幾大？ 嗯，即係有啲，即係大家會到時，我諗係即係大家知道。如果突然間個個有100歲啦，你當係幾十年後100歲，即係而家開始寫定問卷問你想點㗎啦，咁跟住就將你啲人分類㗎啦，即係想點想得衰嗰啲睇嚟都係消滅咗你。 其實 MC 人講得好啱，即係你如果譬如話有啲咁嘅咁革命性嘅改變呢，係會牽涉到你嗰個財富分配或者邊啲人有權邊人冇權 啦、 因為如果你去到即係一個咁嘅改變嘅時候呢，就係、個資源分配本身會產生一個好大嘅不平衡。係 呀。 咁不平衡嘅時候點樣，就係嗰啲有權力嘅人就唔想你班人攞到呢個技術，甚至唔想你生存。 嗯。 咁呢個其實呢，我最近又聽到啲消息，我唔敢肯定係咪啦，即係如果我聽到就即係糾正我啦。我聽到已經係開始有 gene therapy 係做到，係能夠將你嗰個衰老嘅過程係現即係完全係褪遲咗好耐，即係直情係用嗰個基因嘅療法， 甚至係逆轉。 唔係呢個生化科技已經係去到呢個階段㗎啦，即係都即係有好多器官咧，你可以即係將佢去用另一種生物咧，係幫你去 複製 嚇，然後咧跟住咧就幫你去移植。啊！呢種咁嘅即係基因嘅咁嘅工程咧，就係可以做得到嘅。 即係當年啊，維斯利嗰個故事後備已經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成咗真㗎啦。 你就有一個很經典嘅嗰個新聞圖片咧，就係、你睇到一隻白老鼠嗰個背脊咧，就係、隻耳仔喺度咧。嗰個圖片咪就係咯，係嗰啲幹細胞嘅移植嚟嘅。咁呢種咁嘅科技咧，而家其實香港都發展得好相當。 你喺某地方你見到即係好大盞燈喺度，成日插嚟插。 佢我都最近係攞佢一個簡介出嚟咧，原來佢發展得係相當之即係香港啊，即係對於呢種科技嘅嗰個發展咧係相當之唔錯嘅。 咁頭先嗰個例子就話，你就可以博我啦，咁人長。长命啲唔好咩？大家即系长命百岁，总之话灾难咧。其实正正因为咁嘅时候咧，就会可能出现大灾难。 系同埋 长命一个问题， 同埋好清楚就是、 变成人口都有一个问题。 只系你个身体长命啫嘛，其他嘢完全系冇任何解释嘅啫。你个身体长命咗啫，但系你好多嘢都未做得噶嘛。咁你到时个脑袋或者心理精神状况啊，系点样准备先？如果突然间话俾你听，50年后你嘅生命係 double 嘅，你而家好準備，大家都諗定啲速成班磨時間啊，或者點樣㗎啦，係咪先？ 仲要歲月蹉跎啊！ 仲要係睇下嗰陣時個環境係變化到咩地步喎？即係個氣候啊、温度嗰啲。 係啊，你因為長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但係而家嘅人口暴增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啱啱今期嘅嗰個 National Geographic 都講咗出嚟啦， 就係 2010咧開始咧，我哋已經。人口是踏入那個70億的那個整個地球人口70億的。咁佢正即係啱啱喺你個叫1999年嗰時10月即係提出呢，就話嗰時呢係地球呢係有56億人口。但呢就去到2000年嗰時候呢就已經變成60億啦。咁但係呢就而家就講俾你聽呢，就係喺呢兩年之內呢嗰度呢我哋就已經嗰個人口突破咗70億。呢個幾嚴重嘅一個問題。 咁你即係聽返我哋舊年嗰個撒旦十屆第一屆啦， 即係好多個 好保持5億啊。 係啊。 咁另外一個呢，就我諗亦都係即係可能呢會對我哋嗰、那個即係喺短期之內呢會對我哋構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就係、假使間係呢即係短期之內呢我哋係發現到有外星文明。或者係已經有一個同外星溝通嘅 方法。 記錄冇方法，即係已經原來已經有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對我哋自己喺嗰個地球上面嘅文明嘅角色咧，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 我反而覺得呢個已經放低咗啦，

第一個太陽紀咧就叫洪水浩劫。咁、呢個咧就係話咧，世界咧最嬲咩喺嗰個即係年代咧，最嬲咩就俾大洪水淹滅嘅。 嗯。 第二個太陽紀咧就叫風蛇浩劫， 嗯、 就是、世界上所有嘅建築物咧被風蛇摧毀。我諗即係意思就係風嘅啫，即係大風。第三個太陽紀咧就係火雨浩劫，就喺大地上面咧降臨。即面临天降的火雨的灾祸，咁我感觉呢个 火山爆发啦， 或者是小行星撞落嚟啦， 啊， 即系呢个其实头先你讲嘅自然现象嚟嘅啫。第四个太阳嘅就 是 地震浩劫，就是、地球受到呢个剧烈嘅地震而灭绝。第五个太阳嘅咧，即系话说而家， 即系我哋而家呢个咧， 将会面对呢个咧，就系、是、太阳会消失，大地就剧烈摇晃，灾难四起。第五个太阳纪来临的时候呢，地球呢就会彻底毁灭。玛雅的历法呢个是3113年，咁大家唔好唔开心，因为呢个换咗西历就是2012年的12月21号。嗱、讲到呢度呢，我又做过之前就做过少少 research 嘅。咁大家知道呢，最近呢即係大家都问一个2012嘅问题啦，咁就想问下呢啲玛雅长老啊，问下啲玛雅嗰啲研究专家啦，咁个话都係流嘅。 咁你话嗰个电影里面讲嗰啲系 系啦系啦，唔系佢连12月21号嗰个都话流嘅，即系唔系咁解法嘅。但系如果你睇咗30年前嘅书咧，系个个都咁写嘅。 系啊，即系你咁之前嘅话，1999年嗰阵时啦。 唔系个意思系点解咧？就系尤其是我最记得我以前提过个 Michael Cole 嗰个啦，即系玛雅嘅喺美国嘅其中一个 最早去研究玛雅。 系啊，即系嗰本书系1990几年写噶嘛。咁當其時我真係睇到佢寫呢句，因為我睇過嗰個 edition 係嗰陣時出㗎嘛，就話2012年呢嗰時呢就真係世界終結。咁但係呢個人呢最近訪問嘅時候呢就話，當年呢我寫嘅時候都係講開玩笑嘅啫。 當年係做緊嬉皮士。 係啦係啦。 吹下嘅啫。 嗱咁你就即係由此你諗一個問題啦，究竟呢就係、是、喂其實當年嗰班人講嘢係堅啦，到依家呢佢受咗某種壓力。就因為可能驚咧引起好大嘅恐慌，即係要將自己嘅修訂啊，尤其是嗰啲皮馬啊長老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收咗錢就會講第二番説話出嚟嘅。即係嗱，我就即係強調一句，我係樂觀派，但係咧我唔可以因為我樂觀派而否定咗喺馬亞嘅文獻上面的而且確係寫過呢樣嘢。 佢嗰個簡單啲嚟講咧，其實最主要咧，即係其實 Denikin 咧都係好早咧就研究一瑪雅文明嘅其中一個嗰啲考古學飛碟學嘅考古學家。咁佢基本佢嗰時佢提咧都有提過2012，其實主要咧就係成個即係嗰個瑪雅歷咧嗰個運作咧，去到2012年嗰時候咧 就停 咗，啱啱係一個終結啦。而係喺嗰時佢有提出過咧，就唔需要外即係一個新嘅一個 同埋點解咁重要？ 唔使一個新嘅運轉。 但因為咧，佢以前寫落嗰啲，譬如停到邊度咧，佢跟住會寫下一個，要下一個年代寫到呢一 part 咧就完噶啦。 係，咁所以呢個就叫推展咗咧，就有人係認為，哦，佢唔使再去運作，係咪即係末日咧？咁所以呢個末日嘅嗰個説法咧，係因此而出嚟。 係 啊，即係。佢係咪真係末日呢？咁嗰個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咁。 定係太陽曆嘅終結係另一個新嘅曆法嘅開始呢？ 你可以咁理解法嘅，但係即係我要分清兩點就 係 頭先我講話瑪雅真係咁寫，唔代表佢係啱啊。 嗯， 係咪即係好多啊，譬如話你講1997咁又係世界末日啦，2020又係末日啦，咁從來都冇準過啦。咁所以呢次呢就 係呢個第一節講啦。 咁但係2012咁樣，佢的而且確係寫過呢啲嘢嘛。就唔係因為佢話喂佢即係啱定唔啱題。佢如果有寫過就有寫過，佢冇寫過就冇寫過，就咁簡單啫。佢即係只要啱唔啱呢就始終你要嗰日先去驗證得到呢個問題啦。 其二呢你有邊一種理解呀，因為呢個最主要了解嗰個最緊要嚟嘅。 咁返嚟呢第二節返嚟呢我哋講話即係點理解呢樣嘢。同埋一個最核心問題啦，就係如果嗰陣時真係有事或者遲啲有事嘅話呢， 我哋可以點呀？ 可以點呢？咁啦，我哋要諗個 survival kit 出嚟啦。OK， 我第二節返嚟呀。 欢迎大家参加咬牙旅行团，我是大家的领队 Tony， 我是大家的领队詹士，我们的旅行团会带大家游尽天南地北， 玩尽世界每一个角落， 只需要参加咬牙旅行团， 就可以体验到不同旅行者、不同团队和不同团种的旅程。 逢星期五晚在 Our Radio 准时出发。